answers may be on the floor. Yeah, but my eyes will see only you. Only you have that magic technique. When we sway, I go weak. I can hear the sound of violins long before it begins. Make me thrill as only you know how. So hang smooth, sway.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各位准时收听今天的乌鱼来了，我是吴进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呢和大家来说一个幸福的话题啊，就让你感觉特别幸福的一件事儿， 是 一个瞬间是什么 啊？一提到幸福两个字就觉得 特温暖，就感觉更热了自己本来就一身汗啊。 哎，一说到这个幸福啊，有一些点滴的小幸福，就比如说是当你觉得正炎热的时候，突然比如说走到了一片树荫里，或者是喝到了一杯清凉的饮料， 也是一种 幸福。那一瞬间一定是很幸福， 人家 很舒服。 对，人家范伟说了嘛，说这个什么是幸福啊？我特别饿，就俩包子，你给吃了就是幸福，对吧？ 嗯。 然后呢，这个我这个想上厕所了，我一进去发现你蹲那儿了，你就比我幸福，啊、就这个意思，这意思。 是 是 话糙理不糙哈。 没错没错。 首先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今天天气吧。北京地区这个阵雨啊，南风二级，气温33到25度，空气质量良，尾号线形是3和8。 好，我们首先来说资讯。这个事情很机智，就是夜里边的时候遇到了抢劫这样的事情发生，那么小伙子呢是要求支付宝打款帮助警方来破案，在这个健身返家的路上遭遇抢劫，而且呢没有带着现金。这位机智的小伙子提出了说支付宝打款500块，获得了抢劫者的同意。那么最近呢，在北京丰台区大瓦窑附近就发生了这样一起很另类的抢劫案，而正是支付宝打款这个细节帮助警方迅速地锁定了嫌疑人，蹲守18个小时之后呢，将这个嫌疑人擒获了。现在呢，这个人已经是在后来去了解啊，说这个人已经在附近区域作案很多起了，直到碰上这个机智的小伙子。 没错啊，就是确实现在很多朋友都是不习惯带现金出门， 是 对吧？不习惯，扫一扫啊，扫过去啊，然后呢，这样的方式呢，其实你手里边自然就有一本小账单了。到底给谁扫过，对吧？ 对， 给谁哪给哪付过款，哪给你扣过钱，这你心里都比较清楚了。 一定是好追踪的啊。 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熊孩子恶作剧哈。近日呢，山东的德州的一位女驾驶员呢，因涉嫌故意遮挡号牌被交警拦下之后一脸茫然。原来呢，是一个小男孩用卡片遮挡了他的号牌，而这位马虎的大姐呢，也并没注意，直到遇上交警。哎，按规定该司机被处以12分啊，罚款200元的处罚，也提示了上车之前请绕车观察一周。这其实啊，说真的您也甭喊冤。因为这个咱们上这个法培第一节课，不是，是上车第一节课，就人家说了，第一个先绕车一周检查什么， 检查一下你车的细节 啊。什么细节？你看这老司机了啊。 早忘了。 检第一个检查咱们车牌、 哦、 啊，检查车牌是不是还在车上啊，是不是被遮挡。第二个检查你4个轮胎，哎，检查你周围的这个汽车情况，然后上去之后先打表，然后看上面的指针，是看上面的这个指示，这个标志什么的，看有没有汽车出现问题，然后才能看左反光镜，不是，对，先系安全带，看左反光镜才能这个出发呢。 看来我跟大姐一样，我们都得回炉好好学学了。 没错啊，所以也甭喊冤啊。 是，接着来说吧，这个是宝马在路上着火了，遇到这样的情况呢，司机是直接开进了消防队。最近呢，重庆的一个地方，一辆宝马车的车主李先生 他在行驶途中发现自己的车子冒烟，随即呢，他是将车开进了附近的消防队营区，请求救援。 嗯， 司机也说了，说想起之前路过这个路段的时候，正好留心观察到有一个消防队，于是呢，他就以最快的速度开了过去，直接呢就把这个火情应该是直接掐灭了。 嗯，没错，这个非常机智哈， 对， 反应非常迅速，但是我觉得可能还得依情况而定。如果其实就是火情稍微严重一点，还是应该弃车逃跑。 对对对， 对吧？以生命为主哈。 是。 再来看看同样是发生在车上的一个事儿哈，被骗了吗？啊，网上呢最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注到，传了一个就是局部降雨。 嗯。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到。 好像没有看到有这样的信息啊，你看到了？ 一排车，一排整整一排车，只有中间这一辆在下雨。就是整个这一条在下雨 啊、 就这一条线也就是就着这个车，然后周围就人就说这是特意给他洗车来的吗等等哈、啊、或者说怎么就这儿就 这是不是拍戏呢，是着这一辆车、 然后就在这一辆车这儿这个下雨，然后被拍下来之后就是这最近在疯传哈、视频当中就这一辆车呢被雨淋着，然后呢而旁边一排车均未被淋。 嗯， 然后你看看网友就特别好玩，网友调侃了说，难道这车是萧敬腾的吗？啊，然后还有说这是龙王洗车服务吗？哎，不过呢，当原博主去揭露真相的时候，才发现原来是用高压水枪从楼上浇的水，然后拍的一段好玩视频。 哎，所以说网上传播的很多的视频啊或者消息啊，有些时候我们真的要甄别一下。就是你不知道这个真相之前呀，可能脑洞大开会想到很多事情，但这些呢可能真的就是你自己想象出来的， 当我们有 真相一点都不符合。 当我们有了网络才知道一句话，眼见不一定为实。 没错。接着来说吧，这个脱发的人啊有可能更长寿，这个是荷兰的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呢说脱发的人有三个好处。第一，不容易患心血管疾病。九成脱发是因为雄性激素水平过高，那么雄激素分泌多的人体内的胆固醇分子不易积聚到这个血管壁上。还有第二点是脱发的人更加长寿，那么脱发者的毛囊相关的一个基因能够有效的抗衰老。第三点是脱发的人更聪明。那么高雄性激素水平有利于右脑正常的生理活动的开发和维持。看这是脱发者的一个福音呐。 没错啊，这回可以出去跟人吹牛了， 真替葛大爷开心。 跟葛大有什么关系？再继续来看看啊，从今天开始呢可以在高铁上叫外卖了啊。这个铁路部门呢将在全国27个主要的高铁客运站推出互联网订餐服务，乘坐 GD 字头的动车组列车出行，可通过12306网站、手机 APP 等方式订餐。既能订所乘这个列车啊供应的这个餐食，也可以预订沿途供餐这个供餐站供应的社会品牌餐食。也就是说，您乘高铁啊，乘坐动车，这些乘客就可以在列车上吃到，比如说某某品牌的汉堡啊，某某品牌的盖浇饭啊，甚至某某品牌的小龙虾呀，对不对？ 对， 这多开心一件事！ 想吃什么，您就在高铁上点什么哈。 这你看多过瘾，你就觉得好像到那个高铁上移动当中，你搜一搜，我看附近有什么的呀？哎呀，给我来份盖饭吧！啊，给我来 感觉 来一桶方便面吧，还是铝车皮？ 是啊，是啊。感觉这个坐在高铁上就像是坐在自己驾驶的车里一样 啊。 接着来说吧，这是吃货精神呐、这个火锅店都被淹了，但是呢这些吃货们仍然没有影响到他们吃的这个心情。这个也是发生在这个吉林，这个有一家火锅店呢也是因为当地发生了这个就是这个雨情比较大哈，然后呢他们因为这个饭店的地势低洼，所以呢确实是被水给淹了，但是没有影响食客们的食欲。大家汤水进店接着吃火锅，边吃还边聊，而且很开心。那么火锅店老板说，这也是因为他们家的火锅味道好啊，不到一个小时他们也是及时的把水都清出去了。所以呢网友说，果然没有什么事情是一顿火锅解决不了的， 有也就是 再来一顿， 对，两顿火锅了哈。特别有意思，这张图片也挺有意思啊，但是呢就是你会觉得为了吃啊，可能我们付出什么都行，可是其实呢我们应该注意应该少吃点。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来看看啊，就都说这个吃饭最好吃7分饱嘛， 少吃点不仅仅是有助于保持身材，还有意想不到的健康好处。那伦敦大学学院的一个健康老化研究机构就表示了，减少日常的饮食摄入量的40%可以增加20年的寿命。因此啊，说这个啊，不是因为啊，这个高度的身体代谢率啊，就身体用于日常机能所消耗的能量会增加自由基的数量，引发慢性疾病和人体的衰老。 嗯， 所以说要稍微的少吃一点， 并不是说能吃是福，得看你能吃还得怎么吃。 哎，但是这个吃的太少好像也不太好， 就把握一个适度嘛。 看下一条，你发现了？ 看看这个杭州的小伙子为了养生啊， 嗯， 他是坚持了5年。过午不食， 哎， 这胃里边形成了两个巨大的溃疡。29岁的这位小伙子小周，他呢是在杭州的一家外企上班，经常加班，忘记吃晚饭。那么小周呢，在网上偶尔了解到一个过午不食的养生理念，于是呢，他就开始坚持了，每天不吃晚饭。他说：“我觉得呢，不吃晚饭挺好的，一举三得呀，一来可以减肥，二来还能养生。”三来呢，节约出更多的时间，让我去干更多的事情。 嗯， 小周于是坚持了5年不吃晚饭，偶尔觉得胃部不舒服的时候，他也没有当回事儿。就在最近呢，他是吃了点辣椒之后，肚子就产生了剧痛，做了这个胃镜的结果是，他的这个胃黏膜广泛充血糜烂，长出了两个巨大的溃疡，直径大概都超过2厘米了，而且呢，还有这个很多的其他的问题。对此，医生也表示了。说呢，现代人往往是没有掌握好古代人养生的精髓，所以盲目的照搬不吃晚饭、断食这些的所谓的养生理念，强迫自己忍受饥饿，出现了很多消化系统方面的疾病。 嗯， 那么现代人的夜间活动量又大，那不吃晚饭会导致胃酸对胃黏膜造成损害，长期以往呢就会造成胃溃疡。 嗯， 所以很多事情啊，我们真的要，怎么说呢，结合自己的身体实际吧，也不要盲目的照搬照学。 我会发现很多人有这样的习惯， 嗯， 比如说在上班期间，他会，哎呦，我要减肥，我从白天开始就要注意了， 嗯， 早餐就开始，然后呢健康一点，午餐也是少油少盐，晚餐的时候少吃，然后其实这个习惯基本上能坚持4天，周一到周四，到周五的时候朋友一聚餐，哎呀，我今天该放松放松了，开始油炸吃起，辣椒吃起啊，这个量也不管了，酒也开始喝起来了， 听起来像是报复性的反弹， 持续到周日，哎呀，周一我开始减肥了。同样，其实我觉得这种习惯啊，也同样用于就是这个大家就觉得什么养生方面啊， 嗯， 什么过午不食，过不食确实有它的道理，但是呢，我觉得是这样，可能以前的人啊，一日是两餐，一天是从上午开始吃，上午吃完之后下午吃一顿，人家中午不吃，对吧？现在人呢是一日三餐，早起、中午、晚上。突然间，您说曾经您暴饮暴食的习惯，然后突然间给他断了粮，肯定是受不了的。 嗯， 所以说还是要这个循序渐进，这第一；第二是讲究一个科学的方法。 是的，是的。 啊，嗯，没错。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来，这个是说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哎呀，你是最幸福的呀？赶紧把自己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我们来听一首孙燕姿的歌曲《彩虹金刚》。 那云朵像不像冰淇淋，夹进你手指就是夹心饼，一口口好过瘾啊，你说金刚轻轻的喊声音，吹起贝壳光会炸的晶晶，浪花是彩虹星星，什么都可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小骚羊你和彩虹金刚大小脚丫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颗弯弯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小脚丫，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学学天天花吹喇叭的口型，好像在滴滴答答滴滴答答说。一次次招手，低声私语说宝藏等你找寻。否就接受邀请 Baby, baby, 风是话题嘟嘟嘟嘟嘟嘟嘟嘟嘟。你最想哪里去，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张牙，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还有每天都为啥盖被子，但地球睡着也依然准时，繁星是千万灯泡开关全打开。我陪你陪你的旅行，可空手就一言为定，但现在就现在就现在还来找你跑来，你来听听海洋在商量好玩的事情，像骚扰你和彩虹金刚大笑摇摇放慢来吧，想要亲亲你笑了两个娃娃的星星，你是小巨人无所畏惧大笑张牙，世界大他都会带你到达，梦想大他都会带你到达， Baby 你就是我彩虹金刚。 刚刚这首歌曲来自孙燕姿的《彩虹金刚》。 没错，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乌鱼来了》。今天来聊的话题，哪个瞬间让你觉得真的特别的幸福？ 是， 哎，非常幸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GTP 986。粉丝会他说了，说这个当然是喜欢的人喜欢我的时候，那就是最幸福的时候了。 就当你知道的那一刻，哈， 哎， 确实是一瞬间的。 对，其实我是觉得吧。失而复得的感觉是最幸福的，就是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因为我平时还算丢三落四那种性格啊， 是， 啊， 毫不犹豫， 哇塞，你现在，哎呦，完了， 你看我都懂你啊， 我怎么发现就是跟我一块待时间长的人都变坏了，就是然后呢，比如说手机在车上的时候，有一次真的给我吓一跳，不知道为什么那次我把手机开了别人车，就顺手放在左边的台子上，因为我车前面有一个特别特别方便的台子，然后呢别人车我不知道放哪，我就放左边一个台子上，其实离我视野还比较远，而且不太好够，我就放在那儿。放在那儿之后呢，晚上看看，哎，我就习惯性的，我说那个我就红灯的时候，我说我要看一眼手机，找不着了，啊，放在哪儿了？然后 怎 么也想不起来了。下车之后就停好之后，把这个所有灯都打开。座子底下椅子背里边怎么找不着了，完了我说还是把它弄丢了，然后我就得了直接回家吧。回家的时候，这时候我妈给我打一电话，从左边就响了， 手机响了， 哎呦我心里边，我就想起，就是你这种人是这样，当他想起来在哪的时候，你想想啊，刚才我不是一顺手给放这儿了吗？ 对， 但是让你不告诉你的时候，哎呦完了想不起来了， 那就像无头苍蝇一样， 就一直在找，而且越找你越着急，就像在家里边，比如说你今天着急就早上起要出去上节目的时候，家门钥匙哪儿去了？完蛋！哎，一下就发现，哎呦，怎么办？你就开始各处各样的找，你鞋柜里边什么沙发缝啊，找不着。后来发现，其实就在你这裤兜里，很有可能，因为越找越慌。 有时候是这样，就是说，尤其是那些你已经习以为常的， 对， 可以不过脑子就去做的事情， 哎， 当你突然发现有一天这个东西被你放，就是换了一个位置，哎。那个时候是其实是心慌意乱啊， 对， 就觉得坏了，我再也找不到它了。 没错，但是当你找到它那一瞬间，会觉得特别幸福。 我想起以前的我也曾经是这样的 啊， 就是我以前也是有时候会丢三落四，以前的时候啊， 昨天算以前啊， 对，就此时此刻之前吧， 找不到东西了， 嗯， 然后可能过了一阵子之后，无意中找别的东西的时候，把之前更早之前寻找那个东西找到了。 没错，就像我的饭卡一样。 对， 最近大姐又在忙着给我补饭卡。 说了我老是很心虚啊，找到之后那一刻就是大喜过望啊。当时的感觉是什么？我一定要好好吃一顿犒劳我自己，就是那种要犒劳一下自己的激动， 就好像自己藏起来一样，给 做了一件很伟大的事情。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要这么就是转换一下思路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对待感情，无论是友情啊、亲情啊、爱情也是这样，当就是他在你身边的时候， 嗯， 你不去珍惜他，对吧？ 是啊， 当哎失去了之后再找回来，就哎呦幸福啊，我就开心了啊。 听你往爱情这个方向引的时候，我就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对对对对，嗯，人爱情专家嘛，对吧？ 哎，其实 嗯，看看其他朋友。 刚刚你说失而复得，我看到这朋友说了，叫一只躺木，他说我丢了一年半的狗狗回来了。 你看看，嗯，对对对，曾经有一个特别爱犬的朋友，然后就是自己狗丢了， 是 很幸运的，很幸运的被一个好心人给领到家里院里边了。 哎， 啊，然后而且跑其实还挺远的。他开车去找了一趟人家啊，然后来当时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就因为这个有一些人啊，现在会利用你的这些，就是比如说什么丢失信息 寻物的那些 信息，哎， 信息， 然后他可能会对你有一些什么企图， 对 对, 对， 比如说骗一些钱财什么的， 嗯， 然后第一个电话打过来之后呢，其实我这朋友并没有他把他放在心上， 他等于说是张贴了寻狗启事， 对，然后呢也发朋友圈这各种方式，然后呢第一次打电话的时候他觉得是个骗子，他就跟说啊，人说那个你过来取吧，啊不用，你给我送过来吧，然后他就觉得是骗子嘛， 嗯， 人家一听，哎呦，我帮你好心捡到你的狗，然后我又联系到你之后，你居然这么对我， 这样一个态度 啊，那不用了，明天我带着车出去玩，你不用过来了，人家带着他去草原了，哇，我这个赶紧又去给人买点东西，又去看人家，又赔礼道歉说对不起，实在因为我当时确实生气，再加上你打电话，觉得你想想啊。本来他不像人，不会跟人沟通，就发了一张照片，就通过微信朋友圈这么传，20公里以外的地方给回信了，说这个狗应该是在哪个院里边，我看到他了，跟人已经谈好了，你看多么有缘分一件事。后来你看虽然失而复得，但是就中间是有一个 小 插曲，但是失而复得那感觉特别好， 是，而且认识一个新朋友，这朋友还挺仗义。 没有，当时那哥们就说了，说那个哎，这狗我花2块钱买。这狗特别好，我特喜欢，不卖，就 是 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这其实养狗的人都是这样。刚才这朋友说了，就是丢了一年多了，再找着那种感觉，你说那种心情。 实际上，这个宠物和你的时间长了之后，就是家里的一个成员。 哎， 绝对是不可以丢弃它的。 没错，时光雨他说了，等他们出来，这个给咱们拍张照片，是一产房的门口啊。这也是非常幸福的一个时刻哈， 对对对， 也记得他们出来之后一定给爱奇一个吻， 没错， 恭喜荣升父亲了哈， 对，来看这朋友叫米勒，他说呢，看到高考成绩那一刻，觉得我一切的付出之前的奋斗都是值得的， 晒出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啊，这是不是有点气人这样？ 是啊， 但是我觉得你看其他刚才咱们说的像失而复得呀，然后这个妻子和孩子在产房啊， 是啊， 这都是肯定好多人的幸福，但是高考成绩出来的一刻不是每个人的都幸福， 对啊， 不一样， 几家欢喜几家愁嘛， 对，这大部分人家都比较愁哈， 也不是啊，反正我身边听到都是好消息啊。 1996821他说了，空调 WiFi 西瓜烧烤啤酒和他， 哇，缺一不可呀！ 你看看啊，你这么一看，这其实好像还是一个押韵的。你看，空调、WiFi、西瓜、啤酒、烤串和他，你看是吧？ 是呢， 有点意思啊。 而且我觉得吧，就他说的这些，其实呢都是这个单一的名词，但是组成的是一个画面，而且这画面当中确实缺一不可。 没错， 如果没有那个他的话，没有那个爱的那个人的话， 如果非要让你少一个，少哪个？ 是，对，你先别给我出这个选择题，我是先说，如果比如说少那个人的话，那你这个吃，不管是喝啤酒也好，还是吃烤串也好，感觉都是一种，就是伤心的。 谁说的？ 哎， 我们自己都能喝点， 就是没有那么圆满嘛。 一人不喝酒，一人不喝酒，开玩笑。 如果这个是一个男生发的，那看看给你选择的话，你会选择？ 因为是一个男士发的啊，我肯定少啤酒。 就是没有啤酒也是可以的， 或者少一烤串 但是不能少了它， 不能少了 WiFi 和西瓜吧。 好吧， 今天和大家一块来聊的话题，哪个瞬间你觉得你是最幸福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 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张哥，最近跟哪儿发财呢？ 哎呦，最近手头倍儿紧，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腿儿都磨短了。 您早言语啊，打5688-49，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房产、汽车都能贷，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贷款成功才收钱。 哟呵，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 5688-49。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服务热线5688-49，摩尔龙。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这里是 FM986。 八卦集中地，时尚玩乐大无语，早八点一起来，无鱼不欢。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无鱼来啦。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无鱼来了》下半时段的节目。大家好，我是吴建浩。 各位好，我是圆圆。 哎，今天一块来聊的话题，哪个瞬间让你觉得你是最幸福的哈？ 是 啊，下半时段跟大家说了很多哈，有关于爱情、亲情的，还有和宠物之间感情的等等啊。 嗯、 这个也欢迎下半时段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要说的发送给我们。其实我觉得幸福对于每个人来说的这个意义都不一样，对吧？ 嗯。 可能就是有时候，比如说一个瞬间。比如说他和在你在一块儿的那个瞬间就很幸福了， 对， 这个他可以泛指很多人，比如说自己的母亲，对吧、 嗯、 自己的家人、 家人、 爱人、自己最喜欢的人、朋友、同事，这些其实在一起都是一种幸福，对吧？ 对， 看你自己怎么理解哈。 嗯嗯， 欢迎大家赶紧把自己想说的说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986。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来看看77岁的老奶奶爱举重。这俩就是举重和老奶奶， 感觉完全不搭边儿、 哎， 反差太大了， 反差太大了啊！而且人家啊能轻松的举起90公斤啊，90公斤一个小伙子的重量， 嗯， 啊、半个小伙子吧， 是， 哎，重量啊，来看看这个，这是来自澳大利亚的一位这个老人，平时看上去神采奕奕的他，永葆青春的秘诀就是健身啊，而他的这个健身房的举重成绩也大令人大吃一惊，90公斤啊。由于每天坚持锻炼，这位老人呢在生活当中自己啊能铲雪，自己能这个拖出卡住的汽车啊，并且可以轻松的提起自己的孙子啊，他非常骄傲的说，自豪的说，最重要的是我不需要别人帮忙就可以搬任何杂货。 嗯，生命在于运动啊， 你看77岁了呀， 是啊， 嗯，真好， 向老奶奶学习吧。 嗯 不要停留在口头上了、 哎、 要有一些实际行动。 哎， 我们接着来说，因为长相一般被抛弃、 嗯、 那么被领养之后呢，这个小狗也是眼神里边满满的都是感激。一只刚满月的小狗因为长相一般，所以呢被主人无情的抛弃了。幸好一位女子在下班的途中发现了这只饥肠辘辘的小狗， 于是呢，女子就到附近的商店里边买了一点好吃的给小狗。小狗吃饱之后，用深情的眼神注视着女子，表达她的感激。那么看到小狗这样的机灵懂事，女子也是决定收养它。 嗯， 就是一个暖心的小故事啊。 没错啊，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人真的是越看越好看啊。美国哈佛大学的心理学研究就发现了，看对方时间越长，会越觉得对方有魅力啊，给予更多的关注，第一印象很可能就会有改观。这种效应呢，是源于人们对这个面孔的知觉啊加工过程，注意时间延长会影响到大脑更高层次的感知功能，对他人的吸引力进行重新的评判，对多让人这个多让人家看看你自己啊，就有意想不到的这个好事儿会发生。 也不尽然，我觉得面对你的话还是属于那种人生如初见 啊、就是一开始看着就帅就好看，这 更不尽然。 高富帅 和你一点也不搭边儿。 小鲜肉 更不是。 就是那种就比较耐看那种类型，我是啊 啊、 但是我对这个对你来说还真是这么回事。 是，哎呀， 真的，我说实话啊， 嗯， 第一面见你真不算那特好看的，算比较丑那种，后来越看就觉得哎也没有那么丑，就一般丑而已。啊，越看越好看，进步不少了， 心里面觉得大仇已报，是不是？ 没有， 痛快的， 开玩笑，开玩笑、确实，哎，你这么理解可能就通了。 嗯， 照镜子就是你会发现啊，越看自己哎还有点优势啊，你看这最起码这鼻子长得还能看吗？最起码你看鼻眉毛，哎呀眉毛还可以吗？ 以前有研究说了、 啊、 说这个就是你自己照镜子看到镜中那个自己 根本不是自己， 实际是你已经就是说给自己美 化美 化 了，就是美图秀秀之后的效果， 是你心里边觉得最美的那个自己。 对，不过就通过这项研究呢，我们也发现就能不能就坐在一块儿，就两个人什么都不干、就看着对方， 你以为相看两不厌呢， 就慢慢看的就都顺眼了，没事以防吐了。 要如何收场呢？哎，所以说这个可能就是也是一种相处之道吧。 对对对， 就是告诉我们说不要以第一印象来决定一个人、 哎 嗯、 没错没错， 有的时候要了解这个人需要全方位的，慢慢你就会喜欢上他了。来看这个叫这个猪场断电然后没有电风扇、千头二师兄都中暑了，这也是最近好像也是很多媒体在关注这个事情。就是江苏呢，也是这个因为降雨发生断电的事故，那么有千头猪的这个养猪场，因为室内的温度升高，这个氨气味也比较重，所以许多猪出现了晕眩这样的情况。那么老板也是紧急报警，消防员赶到之后呢，及时的给猪洒水降温。二师兄们又恢复了活力和战斗力、 没错啊，因为天气比较热嘛。 是是是。 避暑新招啊，成都的市民们跑到山西里去打水上麻将，入伏之后呢，成都的气温的直线的飙升，久盼凉爽的市民们是终于要等来了雨了。很难想象啊，就在前几天的时候，竟有市民跑到都江堰边上打起了水上麻将，青山绿水间，随处是找块地就摆个麻将局，一边泡着清凉的河水一边打麻将，哎呀，即青山水间快乐似神仙啊。 嗯，这真是就是任何的情况都阻挡不住，包括刚刚咱们说那吃货、就是这个饭店都被淹了，然后还能够、 还在那说盘着腿 像炕头一样那么吃火锅啊， 炕头，对 对对对、还有这个打水上麻将的， 反 正大家真的就这颗有情趣的心还是其实挺可贵的。 嗯， 接着来说，这是郑州的一位环卫工人阿姨，她呢是因为心疼特警，所以呢送冰棍来解暑。 哎， 最近呢正在郑州迎宾路花园路执勤的这个郑州的特警一大队的这个民警，他呢也是和队员们收到了环卫工阿姨送来的老冰棍。阿姨说了，说我在这打扫很久了，经常看到你们站的是浑身都湿透了，真是看着很心疼。买几根冰棍给你们解解暑，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其实也是让我们就是更加要向那些高温下工作的劳动者来致敬哈。 对，说一声你们辛苦了哈， 辛苦了。 哎，继续往下关注，我们来看看这个凉爽的事儿哈。 嗯， 泳池，我相信这种天气一说到泳池的时候，好像身上温度就稍微降下一点， 有一丝清凉。 哎，特别痛快，无论是室内室外，你会发现，哎呦，一进去之后感觉就不一样了， 是 舒服了啊。说一个世界上最深的游泳池吧，最深， 它深达33米啊，采用复式的结构，里边存储着250万升高度过滤后的泉水。从外面看，它跟普通的泳池是一样的，内部却是一个玻璃的透明垂直通道，深入地下40米，有14层楼高。在这里潜水，既不用担心鲨鱼，又不用害怕迷路啊，还能通过这个泳池水下窗户跟外边的这个参观者打个招呼， 嗯，很有意思啊， 啊， 特别创意的。 哎， 接着来说这个世界上的首个高空玻璃泡池亮相张家界， 嗯， 这也是最近呢世界上的首个高空玻璃泡池在张家界的万福温泉亮相了。 嗯， 这个玻璃泡池是长2.5米，宽2米，里边的深的大概是0.6米，那么悬挂于9层楼高的全钢构建筑上， 嗯， 看得让人胆战心惊。更刺激的就是呢，这个泡池里边呢还会不定时的加入冰块。身高2.38米的亚洲第一巨人张欢作为第一个挑战者，在9摄氏度的池水当中成功的泡了30分钟。 嗯，你看看，嗯，啊，有些这个新的科技、新的方式应用到这个咱们旅游啊、享受上边了。那有一些这个新的科技呢，运用到这个交通安全上了。 是， 咱来看看成都首次试点的3D 斑马线，提示老司机们减速慢行啊！在成都的这个繁华的盐市口啊，一条3D 斑马线引人注目了，远远看起来呢，像一个高高立起来的障碍物，提示各位老司机减速慢行。据了解呢，这是日前呢这个成都交警首次开展 3D 斑马线试点工作中的一条，目的是为了打造立体视觉效果，让斑马线更加醒目，让这个也提醒过往的司机来避让行人。 嗯 嗯，可能我觉得有这么一条斑马线确实能起到这个提示的作用，但是更重要的是让大家心里边能够有这种意识，我们开车应该礼让行人。 对，用心良苦。 嗯，对， 接着来说这个现实版的小黄人来了。 嗯 啊，也是呢快递分拣机器人边工作边卖萌。 哎， 随着电商时代的来临呢，这个网购的大热，电商公司快递成山，忙的是团团转。而这些身材小巧、脑袋聪明的小黄人分拣机器人，这样的一个组合现在诞生了。他们呢投放精准，礼让有序，肚子饿了的时候呢还会自己去补充能量，也是提高了工作效率，减轻了人工的压力。 嗯 嗯，你见过吗？见过这个就真实版的这个小黄人 没有？但是我知道好像现在很多就是分拣的那些快递是机器在分拣。 哎 啊，这是有的哈。 实际上他们也就是担当的小黄人这个角色。 哎，再来看看姑娘自制的360度无死角的雨伞，一个大气的福字啊。这是下雨了就该打伞吗？对吧？不过最近在台湾有一位打伞的姑娘啊，却刷新了人们对雨伞的或打伞的理解。普通的雨伞呢，就是像一帘这个，就像这个一个就是伞啊，这怎么像一什么呢？他说的是像就一个蚊帐啊，但是他这个伞呢，做到了360度无死角的防雨水，大概是第一个能够360度无死角防雨的这个伞吧。 哎，说的我好奇心都来了。 对， 那特别想看看到底它是一什么样的效果。 哎， 而且就是方不方便携带？ 我估计它就跟一个蚊帐似的。就落地的，你要不然怎么能360度呢？ 其实你觉得他这个创意，嗯，有没有在小的时候遇到大雨天打伞的时候，自己也会这样幻想过？就如果我这个伞可以不透风， 嗯， 整个把我自己包起来， 小时候有东西叫雨衣啊，这不用幻想啊，雨衣就是这样啊。 但是雨伞会让你感觉你还有一个就是活动的空间， 雨衣 雨衣是紧紧的包裹着你啊， 有袖啊，你们家雨衣没有袖吗？ 好吧，我那时候穿的是雨披。 其实我真觉得雨衣是一个挺好的东西。 嗯， 就你第一个，它就特别能给你安全感。第一个就是我下雨天时候印象很深刻的，下雨之后有蘑菇。 嗯， 我们经常会下雨的时候出去，然后就跟能看小雨嘛，看完小雨之后就去摘蘑菇。 哦， 那时候就你会发现穿雨衣是一种特别有安全感。第一个，一定要套上自己的小雨靴， 嗯， 然后再穿一个长款的雨衣，把手伸出来之后，你就可以在水里边无限的玩了，坐地下都没关系，因为整个身子是不漏水的，只有脸这块。后来我好像记得好像还有那种， 对， 哎，再拉下来之后能把脸都挡上那种。 哦，还有这么高级的。 啊，对对对，后来啊， 嗯，我是想到小的时候可能那时候就觉得雨衣的这点问题吧，就是脸是没有遮挡的。 哎，对， 嗯，还有就是因为雨衣也是贴身穿的嘛， 嗯， 总还是感觉会有点不是那么自由， 不是那么对。最早雨披，像你说那雨披啊，80年代你们穿的雨披确实是这样，就胳膊都在里边，对吧？ 后来、啊、后来就是，我怎么记得都是在外边啊？就都有一个穿的袖的那雨衣。 对，都是有袖了， 对吧？ 嗯， 还好。 哎，还好吧。啊、我希望这个待会儿看一看姑娘这个设计是什么样子的、 哎， 是不是和我心里面想那个小时候的幻想是一样的？ 哎，当然了，下雨的时候其实带了一个雨伞或雨衣都是幸福的哈。 是， 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互动话题，哪个瞬间让你觉得真的好幸福？ 嗯， 你是最幸福的，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 YGTP 九八六。 有时候想念一个人，真的就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我们来听汪峰的这首《当我想你的时候》。 在夕阳下，看见一对恋人相互依偎。那一刻往事涌上心头，刹那间我泪如雨下。昨夜我静待绿雨中，望着街对面一动不动。那一刻仿佛回到从前，不由得我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陪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哭泣，当我想你的时候。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对结束再见。你拥有的仅仅是伤痕，在回望来路的时候，那天我们相遇在街上，彼此寒暄并报以微笑。我们像朋友般挥手道别，穿过身后已泪流满面。至少有十年我不曾流泪，至少有十首歌给我安慰。可现在我会莫名的心碎，当我想你的时候。 这是来自汪峰的一首《当我想你的时候》。这里在播出的未来，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互动话题。来吧，说说哪个瞬间让你觉得 无比的幸福？ 你是最幸福的， 是 特幸福那种啊？ 对，是真实的那种感觉。 对呀、啊，啊，肯定真实的感觉。 好多朋友，你看这个从这个，我是条鲸鱼，他说，这个去当兵，然后呢，在这个火车站的时候，执勤的时候，爸爸妈妈第一次来看我， 嗯， 发了一张照片， 哎，从这个照片上， 感觉像哥俩， 对 吧？我也一愣，我说这哪个是父亲？ 是、 啊，这确实都很年轻。 你要说， 但你别忘了，人家孩子，你想。18岁 啊， 然后这父亲肯定 年纪也很轻、 啊、哎，年纪轻，然后再加上现在孩子都偏成熟，你看人个儿高啊， 对， 再加上父亲年轻的话，确实就像哥俩，真是像哥俩。 没错没错。 刚才我说完这个人家互动之后，我看半天没敢说话， 是 啊，没敢评价啊、 嗯，就是因为两个人长得都太绍兴了。 哎， 来看这位叫一生的朋友说，他说手机摔地上好多次，幸好都没有摔坏。 嗯， 每一次捡起来都有一种， 你看看， 就很庆幸， 哎， 很幸福。 真好，真好啊！那下次就最好别摔它不就行了吗？啊，瑶瑶你他说了，出门在外，回家，进门一阵飘香，一阵饭香。爸妈，我回来了，快洗手吧，准备吃饭了。就这一句话， 嗯， 特幸福。 对对对 对对对对。其实有时候家人能给自己带来幸福，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比不了的。 嗯， 就在外边，你无论是今天有多辛苦，受了多少累啊，受了多少委屈。到家就这么一句话，可能一下都化解了。 对 啊，当然了，就是可能在家待的时间不能超过一天，一天之后就开始有矛盾了。 对、 啊， 但是只要一离家就开始想念，哪怕是父母的那种唠叨， 对对对对， 哎， 没错没错， 也会让你念念不忘的。 哎， 安之说了，看图，我要当妈了。 哎，真好真好，这也是恭喜啊。 是， 做梦的狮子他说了，支教和小朋友们一起写书法的时候也发了一张图片。 嗯 啊，你就会发现。如果这女孩走在大街上，你一定会觉得她可能是那种就很普通的女孩。 对， 但是在这里之后，你会发现真的很美。 没错 啊，很美啊， 就是那种感觉背景都有光滑。 没错、 嗯、 啊。 对，来看这位贺小仙说了，你们刚刚放的那首歌，真是把我唱哭了。 嗯， 可能听歌的时候那一瞬间就是很幸福啊， 可能想起了某个人。 对， 想起某个人的某个时刻， 嗯， 哎，就会有这种感觉。 是， 嗯 嗯。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的。嗯，他说的是 SG 他说了，他说这个时候发言是一张图片，他说这个是一个就是一看见父亲领着闺女在路上走嘛， 对 对吧。其实我特别喜欢什么瞬间呢，就是领着自己的孩子就一定穿着那种亲子装。 嗯， 可其实有些人觉得亲子装傻傻的啊，但我觉得其实挺幸福的一件事儿。 对， 就是最起码色调是一致，比如说上面都穿一黑色， 嗯、 底下都穿一什么颜色， 很搭配。 哎，或者是底上面穿一白色，底下都穿一什么颜色，然后领着这个孩子走。但是其实这父亲，我还真得提醒您一下，一般这跟孩子一块走啊，最好让孩子走里边，您这让孩子对吧？这是不是？ 这可能就是爸爸带娃嘛。 哎哎，不，也没准什么情况，妈妈上后边照照片了，一会儿妈妈上前面正好在当。 哎，不是，他这个只是截图，你没看这个小女孩她 没有没有，这手是开心的那挥手， 哦、 开心挥手，这边手没有东西啊。 哦，我以为是父母，就是一边一个拉着啊。 对对对对 对, 对。 嗯 啊， 来看这朋友吧，那个叫所有的云都在我这儿，他说，哎呀。我有个妹妹， 嗯， 我妹妹就是心心念念的把我这个姐姐放在第一位啊， 哎， 连记的小纸条上面写的都是姐姐喜欢什么，姐姐不喜欢什么， 嗯 嗯，希望我的姐姐越来越精神，越来越有钱， 精神 有钱， 越来就是这个很有意思， 这个、 我不是 你、 你说， 你说啊， 我觉得越来越精神，然后这就已经不像形容自己姐姐了，越来越有钱啊，就越来对自己越好。 对， 真好啊！有姐姐其实也件特别幸福的事儿哈。猪肉烩酸菜说了，我带着我姥姥旅游呢。 嗯啊、哦， 你看看，在鸟巢，哎，你看多么美的一个画面。 没错， 特别让人羡慕啊。 对， 祝姥姥健康长寿哈。 没错， 嗯、 俊说了，他说有一天上班啊，一岁的孩子说路上开车慢点儿，那一刻心里边是暖暖的。 哎呦，没错没错没错。 一岁的孩子啊，哎呀天哪，哎，这个。确定是一岁吗？ 你问我哪知道、啊、 我怀疑他把孩子这个岁数写错了，一岁肯定是不会说出这个话的。 不是，关键那个就是什么，他跟什么谁的孩子对吗？ 那肯定是自己的孩子呀， 这还能记出岁数吗？ 也可能是打错了 啊， 手一抖这个岁数写错了， 是二十多了，写一不知道。反正其实我觉得真的就是其实只要是孩子， 嗯， 能够给父母那种提示，父母其实心里都开心， 没错， 都高兴、 嗯、 啊啊！ 来看刘任性说、 啊， 他说呢，幸福的瞬间有很多呀， 啊， 比如说每周五坐上回家的车，然后妈妈在车站等我， 嗯， 那一刻很幸福， 嗯， 还有呢，就是 出完早工和老师同学在食堂里边一起拼两三张桌子吃饭。 哎呀 发现一间门没锁的钢琴房，跟小伙伴们在天台尬舞，在记事本上打勾一天当中最后一件完成的事情，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学习生忙碌的学习生活当中的一些小快乐小确幸啊。 这些都是一些小的幸福， 是 生活当中的点点滴滴其实都是幸福， 没错， 对吧？不一定是真的非要那么这个海誓山盟那种浪漫啊，或者这个惊天动地的那种事情，其实一些生活当中小事就是每个人的幸福， 没错。 跑腿儿他说了，说梦想成真的那一刻是最幸福的，他发了一张照片，小的时候呢就很稚嫩那个小手敬了一个军礼，长大他成为一名人民卫士了，人民警察， 没错， 这多好，你看两张照片，而且你看这小伙子越长越帅，是不是？ 我觉得点牌没变、 还真是没怎么变，特像特像， 是 挺好玩的， 真是挺好， 挺胖乎的啊、 现在真的有点，现在看到人家 你这么说人家人民警察合适吗？ 没有啊， 什么叫人挺胖乎的？ 我觉得挺可爱啊，然后我是觉得很敬佩人家在哪里，就是看到人家 这样的，这很庄严很严肃一件事， 对对对，看到人家这样的对比照之后，你会有点反思愧对自己当年的初心了，小的时候明明想成为一名科学家的。 关键咱们当时的、 你连想都没想过是不是？ 我想过呀、 哦、 我当时的梦想当军人 啊、 科学家， 果然 音乐家， 想的还挺多， 对，当时就警察，就是这些都想过。我觉得其实每个男孩心中都会有人民梦想， 没错没错， 就有一个制服的梦想，就希望警察，是不是？ 对， 军人， 女生可能会想我要当老师， 当 我要当医生啊， 当公主， 对， 你有女孩啊，女孩是不是也有？也有， 有公主梦，但从来没有幻想过。 不还有那种就是一起来之后，老师说你梦想什么？我想当老板，我挣大钱。哎， 现在孩子会这么说。 我当时我记得也有，就问梦想的时候，其实也有哈。好吧，今天跟大家聊了很多啊，关于这个幸福的事儿。 是， 对，其实我觉得给咱们也聊出很多的感受， 就很感慨。 对，因为我曾经记得一句话吧，他说：“贪婪是最真实的贫穷，满足才是最真实的幸福。”啊， 哎呀，你能 就是 这样轻描，就是感觉 其实不是 平和的，然后说出这样一段很深刻的话来。 我为什么这么说？是因为我觉得跟大家聊了这么半天，你会发现，其实当你知足的时候，你是最快乐的。你看，其实从头咱们捋起来啊，无论是从在产房门口给咱们发照片的朋友，还是丢了狗找回来那个瞬间，无论是您接到这个高考成绩通知书啊，这个什么甭管是什么通知书的那一刻，还是这个和父亲照的那张照片，其实都是平平淡淡生活当中一个小瞬间，可能就跟自己爱的人在一块儿，这就是幸福了。 没错， 接到自己那个梦想就要给你起跑线的那一个通知书那块敲门砖的时候也是幸福，所以我觉得珍惜每天的生活，可能知足就是最幸福的事儿了吧。 没错，珍惜是很重要的，珍惜所有的身边爱的人，也珍惜此时此刻。 好吧，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全部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听，咱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朋友们。 明天见喽！最后一首歌来自周董的《土耳其冰淇淋》。 Hello， 我是 DJ 句号，接下来为你播放的是舞曲，也可以很有音乐性的《Toro Dado Masai》。 手心里。